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，第一是宗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士，其次是行义能的，再次是有治病祈恩的，救助人的，治理人的，说各种语言的。众人岂能都做宗徒？岂能都做先知？岂能都做教士？岂能都行义能？岂能都有治病的祈恩？岂能都说各种语言？岂能都解释语言？你们该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给你们。